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，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，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， 你的故事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， 我们听见你，听见你，听见你。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，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，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，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E。 Hello BE你是空气，但是好温顺，过了空气。你是阳光，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，却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。你就是维他命 ，Hello B E， Hello B E， 恋爱 I N G， Happy I N G， 心情就像是桌上。喷射机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，有你到心跳到不行、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种永远的心情，不会忘记此刻 LOVE。 恋爱 ING Happy ING， 心情就像是桌上一颗盆沙鸡，恋爱 ING 改变 欢迎光临，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。你好，我是思萌，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在屏幕下方来点一首歌送祝福。今天的开场曲恋爱 ING 来自五月天，这是要送给公众平台上的幸运儿，因为今天是他2018年5月18号是你的生日，需要一首歌给你打打气，那就让恋爱 ING 来给你加油咯。幸运儿生日快乐。继续来看看，还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点歌了，比如说谢谢，比如说 Song 天宇、钱佩瑶、说句心里话，还有 Easy Time。 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情歌，也是在公众平台上早上的10:19，来自谢谢的点播，李行亮，愿得一人心。

点歌依旧进行当中，欢迎各位在今天周五的时候来点一首歌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写一首歌就可以了。刚刚嘴绊住了一下，因为在被直播间上的这位前辈瑶给感觉到非常的搞笑啊。他说思萌最近桃花满满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刚刚放了只愿得一人心吗？还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，看到如果说你是在北京在外地的话，也可以通过网络收听来关注我们的节目，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的下方功能栏点击974听广播就可以听到了。此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要放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这位叫做 Eric 点播的歌曲，他说在我工作的工厂后面有一条吃饭的街，那里面的女老板像极了重庆森林里面阿飞一样的短头发，一样的俏皮，连脸上的汗都是那么的相似，所以每天都在那里吃饭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王菲的这首歌。今天我在直播间在节目当中想要把这首《梦中人》送给那位女老板。

气，听这首歌。 欢迎你在周五的时候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一首最想点播的歌，送给自己的周末两天假期，或者是送给即将到来的一些计划都可以。比如说在平台上看到丘比特非常有意思啊，他特别任性说一定要点大花轿。还有欢迎吞口星钱佩瑶说也是想到了刚刚那首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。王峰也来了，听说前段时间是因为工作辞掉了是吗？那最近是回到老家了。还有明宇、圆圆、Cherry 都看到了。继续我们来听听在这首歌曲当中，这是来自 Easy Time 的一段提前送上的祝福。他说想点一首阿哲、张信哲的歌曲，要给我身边的那个他，那个女孩子。因为后天是520啦，所以想提前送上我的祝福，只想说希望你天天开心，因为我就是你的开心果。张信哲爱如潮水，来自 Easy Time 送给那个女孩子。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且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、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愿意背。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 这是来自 Easy Time 提前送上的一份祝福，你可以在520那一天要送给一位女孩子，张信哲爱如潮水。继续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，一个机会，思念是一种病，这是来自平台上的人海茫茫点播，想要听到两个女生 Robin and Candy 他们的版本。亚马这首歌送给在公众平台上两位画风清奇的圆圆 Cherry 和刚刚的那位点播大花轿的丘比特，好吧，这两首歌送给你们，希望给你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清新的状态。

老公，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？ 报告老婆大人，搞定了。 哎，快说说。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，临近天安门、王府井、秀水街、三里屯，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。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。老婆，我是不是很能干？ 哇，给你点赞。哎，哪家酒店？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。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今天午后本市天空晴朗少云，能见度较好，空气清新，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，紫外线较强，外出需做好防晒措施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，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九七四，半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圈址，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由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与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文化中心联合主办的2018中华世纪坛欧洲文化巡礼意大利钢琴之旅音乐历史与创新，于5月17号至6月3号在中华世纪坛举办。作为2018相约北京艺术节的重要项目，将通过乐器展、音乐会、讲座、大师班等部分，推广意大利的优秀钢琴文化与音乐，打造具有活力与创新精神的艺术交流平台。继续来关注，第29届金曲奖入围名单16号在台北公布，张惠妹《偷故事的人》以及林俊杰《伟大的渺小》各以6项入围，成为大赢家。林俊杰与陈奕迅这回同时入围最佳男歌手，两人都曾拿过2届最佳。张惠妹曾13次入围，3度拿下最佳女歌手奖，本届将角逐破纪录的第4座。第29届流行音乐金曲奖典礼将于6月23号晚7点在台北小巨蛋举行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。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 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。 欢迎光临，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。你好，我是思萌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记得现在一定要关注，因为待会儿有一首歌一个小小的惊喜要送给各位。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来之前呢特地准备了一首关于青春的歌曲，关于校园，关于那些年的一些，当然不是那些年，我先剧透一下。所以这个时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，如果说你今天想在待会儿听到这首关于青春的歌，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然后在底部的留言栏只需要回复2个字青春就可以了。我要数一下大概有多少人，咱们暂定一下吧，比如说能有30个回复青春的人，我就把这首歌放出来，然后跟各位分享一下好不好。开场先来听到的这个是一首歌的时间，我们给各位来关注来回复。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， 这是要送给今天钱佩瑶，因为她最近空调开得很低，非常不幸的感冒发烧了，所以用这首歌来替你跟感冒说一声拜拜咯。记得回复青春来听一首小惊喜。 是故意的吗？是我得罪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搞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 蔡健雅别找我麻烦，只是要替钱佩瑶赶走感冒，还要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，回复青春可以听到迎接周末的一首小惊喜。 我穿上了白衬衫，那一杯咖啡撇在我身上倒翻，不如跑一趟，上天他却刚打烊，妙不可言的下场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 这首歌也要提醒各位，最近天气变化的非常突然，所以平时在家里面的时候开空调一定要注意不要太冷了，然后出门的时候这个温差，所以注意多带一件薄薄的外套来应对一下。 OK， 我们准备下半时段开始点歌咯。 嘿，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？哦，点一首活力的。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。 梦有时候我会想起一切的尽头。 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。 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。 你的故事我的歌，点歌进行中。 So much more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，刚刚看到很多朋友这个回复真是恼怒清奇。天宇说青春青春青春乘以三十，好了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代表三十个人了。还有圆圆 Cherry 说我的青春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前面要说回复青春没有歌词吗？对，今天没有歌词，如果有歌词的话不就听到你就知道什么歌了吗？对吧？所以今天也是欢迎各位回复青春来念一下 ID 嘛，比如说这个董梅 Cherry 小猪周周乐乐 Seven 还有满西袁佩瑶茶之然新慧涵还有看看啊，很多朋友包括这位星星啊都来点播了，包括再来看看这边我刚刚标注的一些ID 外星人夫子不语紫外线墨染云峰小吉神坤还有土孩子 L 黑莫斯和诺之恋。这会儿还有来回复的吗？可以回复青春两个字来准备接下来这首歌曲啊、这首歌其实当你听到副歌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的熟悉一点，这是在我们平时最近的网络上手机上经常能够听到的一个段落，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此刻中午一起来听节目的朋友们，周末两天不要太忙了，不妨在这首歌里面把自己重新的变回那个当年的少年，开开心心的享受当下时光。这首歌来自刘刚，怀念青春，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。 那时的我们拥有没有污染过的清晨，滴滴答答的秒针却留不住一个黄昏，曾经的爱很简单，不需要费力的眼神，牵手走过无人山岗，像时间几分怀念啊，我们的青春啊，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芽，爱情滋养心中那片土地，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。我怀念啊，我们的青春啊，留下的脚印拼成一幅画，最美的风景是笑容，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。笑容那一 刘刚的这首怀念青春，刚刚 Cherry 说从副歌怀念青春四个字就能够听出来这位歌手已经不再青春了。难道想听青春的歌就一定要听小孩子唱的吗？没有，这首歌其实真的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触动，所以很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给各位。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，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，而声音更是如此。有声来信，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。 继续在我们每周五的环节下半时段都会有一个有声来信，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有几位非常的关系不错的听友呢，会通过他们的声音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祝福送达出去。今天的第一位是来自这位贺先生，我们来听听他想说什么。 先生你好，我想点一首张宇的《给你们》，送给我十多年的好朋友。今年七月份就要结婚了，两个人一起在北京奋斗打拼，祝他们在北京这个城市过得幸福开心。 贺先生要送出这份祝福，张宇的《给你们》送给两位他的好朋友在北京打拼的小夫妻。 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，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，他多爱你几分，你多还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 这是来自今天有声来信的第一位贺先生要在节目当中送出的祝福。其实还有，我们抓紧时间，还有第二位，就是叫做高 GAO， 他要点播的歌曲是什么呢？ 妈，我今天想给我一个朋友小孙点一首歌，他周末过生日，32立，最近老在群里说一些失落的话，可能觉得三字头的生活充满挑战，但我想告诉他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朋友会永远在你身后。我点播的歌曲就是《友情岁月》，谢谢。 要送给一位马上要30的朋友，临近30可能感慨会比较多了，所以要送《友情岁月》，不要忘了，你的好朋友们永远都站在你身后。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，流浪日子你再伴随，有缘再聚，天真的声音已再减退， 怀着目标相距，凝望夜空，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，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到沉醉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不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于往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。 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了，如果说你想要听到我的更多声音，也欢迎你关注新浪微博，找到思萌 SH 就可以来听到我了。很简单，两个字，思萌的思想的思，萌萌哒的萌，然后 SH 两个汉字两个字母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。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还要送出最后一顿祝福，这是来自快乐的小猪，他说为明天呢要送给大宝贝，因为是他的生日了，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，想送一首适合孩子来听的歌。那就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还有刚刚有说这个唱青春的感觉不再青春的，都把耳朵竖起来了啊，今天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，在下周一中午12点未完待续。我是思萌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，这首歌曲来自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，提前祝各位像孩子一样周末快乐。 左手慢动作重播，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？西装配得上一克拉的梦想，我的勇敢充满着亮，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，这世界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的中央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，事情却只能想象，想说就说，想做就做，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，这世界的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的中央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，跟着我做 爱情逝去，就让雨水帮我忘记。请听李俊怡怡宝的最新单曲《在雨里》。